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以令燕。 啊，今日为我哋证道系以令燕。 曾德行，宣教士。 啊，恩德行，宣教士。 他刚从海地回来。 佢啱啱喺海地嗰度翻嚟。 我们也是谢谢神，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保守他平安回来。 我哋感谢神，垂听我哋嘅祷告，保守佢平安咁翻嚟。 他今天的讲道题目是肢体合一。 他今天讲到题目是肢体合一。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翻喺度好多谢弟兄姊妹喺祷告里面去纪念我同埋我哋一班同工一齐嘅侍奉。 感谢弟兄姐妹对我祷告还有同工一起的侍奉。 我想在这里再一次讲就是没有祷告的支持是没有事工可以完成的。 我 再一次说没有祷告的支持是没有事工的完成。 我想花少少的时间做一个很简短的报告。 我想要花一点时间做一个很简短的报告。 神在过去两三个月以来做了有很多很fruitful 的事工。 神在过去两三个月做了很多很充实的事工。 在十二月的时候我们去了印度的东北面那里。 在十二月的时候我们去了印度的东北边。 印度的东北面那里有很多未得之民，但是也都有两个特别的地方是有 90% 是信主的。 那边有很多未得之民，不过也有两个地方有 90% 以上是基督徒。 我想最值得鼓励的呢就是当地在去年四月的时候做了一个学生差传会。 值得鼓励的是当地在去年四月的时候做了一个学生差传会。 有千几个学生在那边参与。 有一千多个学生在那边参与。 其中呢有800个学生是奉献侍奉做宣教的工作。 其中有800个学生是奉献侍奉当宣教的工作。 他们会去邻近的国家，包括缅甸、尼泊尔、印度本身和很多中东的国家。 他们会去邻近国家尼泊尔、印度还有一些中东的国家。 而最令我鼓励的就是那800个学生当中有200个是奉献在中国那里去做传教的工作。 最让我高兴是800学生里面有200个是奉献在中国的事工里面。 神实在是在各个地区当中做他自己兴起的工作。 神实在在各个地方做兴起他的工作。 现在这个世界呢有多过 50% 的宣教士呢是非西方的人。 现在这个世界上有超过50%是非西方的宣教士。 我亦都相信咧，系廿一世纪系我哋华人教会起嚟嘅时候。 我相信21世纪是华人教会起来的时候。 我哋要更多参与神国度嘅工作。 我们要更多参与神国度的事工。 喺印度东北嘅当地，我哋主要系做祷告、联络同埋鼓励嘅工作。 在印度东北的地方，我们主要是做祷告、联络还有侍奉的工作。 咁今年咧，我哋会有三队嘅短宣队去嗰度。 今年我们有三个短宣队去那边。 系，我谂我哋可以 ，OK。Anyway， 跟住一月嘅时候咧，我哋带咗一队嘅学生嘅短宣队去海地。 一月嘅时候，我们带了一队学生嘅短宣队去海地。 这一次的短宣是我有史以来其中一个最受鼓励的短宣。 这个短宣是我有史以来最受鼓励的一个短宣。 是最多人信主的一次。 是最多人信主的一次。 我们今次主要是去做圣经派发的工作。 我们主要是去做圣经派发的工作。 我们派了大约是有1000本的圣经是 Creole 当地的语言。 我们分发了大概1000本圣经是就是当地的语言。 麦城好多弟兄姊妹亦都有参与呢个工作。 麦城花很多弟兄姐妹有参与这个工作。 我最记得嘅咧就系一个年轻嘅弟兄，17岁，佢名叫 Boris， 佢揽住本圣经嘅时候讲话 ，I have a Bible。 最记得有一位17岁嘅弟兄，他叫 Boris， 他抱着那个圣经说I love。 I have a Bible。 哦，I have a Bible。 但系佢从来都冇自己拥有过一本圣经。 他从来没有自己拥有过一份。 我哋系去各家各户嗰度去派圣经，如果佢哋未信主嘅，我哋同佢传福音；如果佢哋信咗主嘅，我哋祷告同埋同佢哋做一个简短研经嘅工作。 我们去各家各户去发圣经，如果他们还没信主了，我们就传福音跟他们信主，我们就祷告跟他们做一个简短的研经的工作。 其中一个地方圣马啦，我谂佢哋嗰度好少见到中国人。 其中一个地方圣马国，他那边圣马。他那边很少碰到中国人， 所以他见到我和另外两个新加坡的弟兄姊妹都 Jackie Chan Jackie Chan 所以他看到我跟另外两个新加坡的弟兄姐妹，他就说 Jackie Chan Jackie Chan。 我们又炸低息两下这样 我们装着我们就会两下功夫这样 当地海地的弟兄姊妹他们也都很热心参与宣教的工作。 当地海地的弟兄姐妹也很热心参与宣教的工作。 他们说虽然我们很穷， 他说虽然我们很穷， 虽然我们自己有很多问题， 虽然我们自己有很多问题， 但我们相信神给我们一个呼召，就是要去将这个福分带给其他的国家。 他们相信神给我们有一个呼召，是把福分带给其他的国家。 其中一个牧师的女儿，她完了崇拜之后来跟我说， 其中一个牧师的女儿崇拜完了之后来跟我说， 多谢你们的鼓励， 感谢你们的鼓励， 因为我一直在心里面都想去中国， 因为一直在我心里面都很想要去中国。 多谢你们的鼓励， 感谢你们的鼓励。 弟兄姊妹，神实在是在普世里面做紧很伟大的事。 弟兄姐妹，神实在是普世下做了很伟大的事情。 不单止在其他国家，就是我们 Madison 本身。 不单在其他国家，就算在我们 Madison 本身。 最近默城的教会，不单止我们教会是发生了有很多事，其中有一个牧师过世。 在 Madison 教会其中一个牧师过世， 亦都因此咧，好多嘅牧师佢哋坐埋一齐去祷告，去求问神嘅旨意。 因此很多牧师在一起祷告去求问神的旨意。 喺2月9日开始咧，默城将会有一个24小时嘅祷告会。 在2月9日开始，麦城会有一个24小时的祷告会， 会为期40日， 会为期40天， 特别是为到麦城同埋我哋呢个校园去祷告。 特别是为到麦城跟我们这个校园祷告。 相信弟兄姊妹都同意，除咗系祷告去让神去做自己嘅工，佢自己嘅工作之外咧，我哋靠人嘅能力咧系唔能够有任何复兴或者得救。 像弟兄姐妹都同意，除了靠神，我们用靠祷告求神去复兴他自己施工，靠人的能力是不能够完全这样的施工。 2月9日的6:30朝早咧，会有一个 sunrise service 在 Faith Community Bible Church。 2月9日早上9点会在Faith Community Bible Church 有一个 service。 我可以 send email 俾大家，咁你可以 sign up 一啲 time slot 去一齐去为麦城祷告。 我可以 send email 给大家，可以 sign up 一些 time slot 一起去为麦城祷告。 另外，我想同大家讲嘅咧，就系话后边咧有一啲嘅 brochure。 另外要提的就是后面有一些 brochure。 就系 HIV/AIDS 嘅 conference。 就是HIV/AIDS 的 conference 是2月19日在 High Point Church， 是2月19日在 High Point Church。 HIV/AIDS 这个 issue 呢，是在21世纪里面我们教会一个很大的难题，也是很大的机会。 HIV 这个问题是21世纪在教会一个很大的难题，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我们身为地上的教会，怎样去面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身为地上的教会，怎么会去面对这个问题呢？ 我跟我们的宣教执事 Johnny 讲过，也都是将会我们宣教联会来讲到的周慧国姊妹都谈过。 我跟Johnny 执事我们宣教执事也提过，也跟江浩兰讲到一位 因为2月19日至20日我们教会的宣教联会。 2月19日也是我们教会的宣教联会。 但我们都同意有这个这样的 option， 大家可以去参与。 我们同意有这样的 option， 大家可以一起去参与。 它是5:00完的，如果你完了之后可以再回来听多一堂道。 它是5:00结束，如果大家可以再回来多听一堂道。 OK。不如我们很快去 run through 了前面那些 slide， 好不好？ 我们很快跑一下前面的， 系啦， 12月初的时候印度东北部那一边。 啊，这是啊，印度的东北部。 Okay. 当地的弟兄姊妹参加门徒训练的弟兄姊妹。 啊，是当地参加门徒训练的弟兄姐妹。 当地的一个亲谱。 啊，当地的一个庙。 OK， 跟住系海地。 啊，这边是海地。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肢体合一。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肢体合一。 我会就三方面去讲。 我就三方面 去提。 第一是合一是从神而来的。 第一个是合一是从神而来的。 第二是合一的重点在于尊重。 第二个是合一的重点在于尊重。 而第三呢就是说合一是神教会最大的见证和神国度增长的根基。 第三是合一是神教会最大的见证还有增长的一个根基。 我们主要的经文是以上大家看到在罗马书、以弗所书和哥林多前书。 我们主要经文在罗马书、以弗所书还有哥林多前书。 我未必会很仔细地看，但希望大家弟兄姊妹回去的时候仍然可以去默想一下这些经文。 我 不一定会很仔细地看，不过希望大家弟兄姐妹能够回去能够默想这些经文。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同心合一在主里长进。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同心合一在主里面成长。 大家想到合一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呢？ 大家想到合一会想到什么呢？ 可能已经听过很多次了，这个题目可能听到厌了。 可能听过很多次已经 听到烦了。 可能自己都讲得出了。 可能自己都讲得出来了。 合一究竟是什么呢？ 合一到底是什么呢？ 是不是每人都有同一样的意见呢？ 是每个人都有同一样的意见呢？ 是不是大家一起去做同一样的事呢？ 是不是大家一起做同样的事情？ 是不是将心中不同的意思炸低不看见一样的事 OK 啊，没问题。 当作看不到自己的意见就当作没问题这样子。 究竟合一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而合一呢？ 到底合一是什么？我们为了什么而合一呢？ 我们看第一点，合一的全源是来自神自己。 我们看第一点，合一的全源是来自神自己的。 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 圣父、圣子、圣灵。 圣父、圣子、圣灵。 也都是唯一的神。 也是唯一的神。 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7章这样祷告，他说要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 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那边有祷告，叫他们 合为一，跟我们一样。 三位一体的神给我们一个既合一又多样化的根基， A foundation for unity and diversity。 圣经给我们神给我们一个合一又多样化的根基。 除了神本身这个的位格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答世界上很多的问题。 除了神这个位格以外，没有其他方法能可以解决解答世界上很多的问题。 神亦都是那一位不是用强权要去控制我们的神。 神也不是那一位用强权来控制我们的神。 除了必要的时候他会采取审判。 除了必要的时候他要采取审判。 大部分的时间呢，他以爱去吸引我们，以至于我们用信靠和信服去回应。 大部分时间他是用爱来吸引我们，以至于我们能信靠信服来回应。 讲到合一的全源，我想我们首先要去看我们那个有无限智慧和无限爱的神。 讲到合一的全源，我们要第一个要看我们无限爱无限智慧的神。 相信弟兄姊妹都会承认，就是唯有神才有完全的智慧。 但弟兄姐妹也要承认，只有神有完全的智慧。 他是完全可信、完全可靠、完全诚实的神。 他是完全可信、可靠、诚实的神。 我们需要承认，就是我们自己人的智慧是有限。 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人的智慧是很有限。 有些事是神看到，我们看不到。 有些是神看得到，我们看不到。 因此，我们需要神的智慧。 因此，我们需要神的智慧。 另外呢，就是唯有神才有无限的爱。 另外就是唯有神才有无限的爱。 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有很多问题。 有许多问题。 其中一个是自私。 其中一个是自私。 从佛教至马克思主义都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 从佛教到马克思主义都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呢仍然存在。 但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罗马书十二章三节讲到话，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 罗马书十二章三节说，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 一个神学家这样讲。 有一个神学家这么说。 话故意漠视或者牺牲其他人的福利，来到满足自己的好处，这个是罪的本性。 故意漠视或牺牲其他人的福利来满足自己的好处，那是罪的特性。 亦都是自私的根源。 也是自私的根源。 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需要再一次去监察我们的心。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再一次监察我们的心。 去认定呢，是唯有我们依靠神的智慧和爱呢，我们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认定我们唯有依靠神的智慧和爱，不然我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不能够跨越言语种族教育的隔膜。 如果靠我们能力，我们没有办法跨越言语种族教育的隔膜。 靠人自己的能力，亦都不能够从自私去释放出来。 靠人的能力也没有办法从自私释放出来。 所以第一件我们要承认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依靠神，很简单。 第一样很简单，我们就承认我们需要依靠神。 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三节。 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三节， 好熟悉的一节经文， 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是承接罗马书以上和以下的一节经文。 是转成罗马书以上跟以下的经文。 保罗在罗马书前半部讲明了神的义。 罗马书在前半部讲了神的义。 我们是应该在神里面去寻求公义。 我们是应当从神里面去 寻求公义。 是，亦都是因为应祂的怜悯而期望救恩。 也是因为祂怜悯而期望救恩。 一切福分的总和已经是加给我们。 一切福分的总和已经加给我们。 这个福不是其他的，而是基督身上。 这个福不是其他人，乃是在基督的身上。 这个是我们神学的理论。 这是我们神学的理论。 在十二章开始，罗马章十二章开始。 在十二章开始。 保罗开始讨论到道德生活的规律。 保罗开始讨论到道德生活的规范。 亦即系话将我哋呢个救恩活出嚟嘅实际。 也是把这个救恩活出来的实质。 如果你睇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三节，其实嗰个宗旨就系效法基督。 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是宗旨是效法基督。 亦是我们一个成圣的过程， 也是一个成圣的过程。 我们做基督徒其中一个宗旨，最大的宗旨是什么呢？ 我们做基督徒最大的宗旨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天更加似耶稣， 就是每一天更像耶稣。 也是很简单的， 也是很简单的， 也是我们成日都要记住的， 也是我们每天都要记住的。 在主里面合一是我们成圣的一部分。 在主里面合一是我们成圣的一个部分。 我们不是为了合一而合一。 我们不是为了合一而合一。 宗旨是因为我们要更加似耶稣，我们去荣耀神。 宗旨是我们要更像耶稣，我们去荣耀神。 注意，这个合一是在主里面。 注意，这个合一是在主里面。 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以弗所书四章一至十六节。 我们请读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 找到的时候，我们请 Jeff 带我们读。系啦，亦都系好熟悉嘅经文，不过希望大家弟兄姊妹读嘅时候，真系去谂下当中嘅意义。 希望弟兄姐妹念嘅时候能够想一想当中嘅意义。四章一到十六节，我为主被囚了，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也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死、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赐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回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赐。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上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是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要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OK， 唔该。我哋喺呢段经文当中睇到有三样嘢。 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看到有三件事情。 第一，就系唯有喺基督里面，我哋先至能够合一。 第一是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合一。 在基督以外，我们没办法有平安、有真理、有爱心。 在基督以外，我们没办法有平安、有真理、有爱心。 第二，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合一已经存在。 第二个就是合一已经存在了。 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里面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里面的话。 因为经文讲到我们要竭力保守，不是创造合一。 因为经文里面我们说要竭力保守，而不是创造合一。 我们要记住的就是，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以致我们本身就是同一个肢体。 我们要记住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工作，我们本身是同一个肢体。 以他为首。 以他为首。 第三，我们看到的就是合一需要我们有仆人的心。 第三个是合一需要我们有仆人的心。 就好像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一样， 就像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一样， 他舍尊降卑成为众人的奴仆， 他舍尊降卑成为众人的奴仆， 去服侍我们， 去服侍我们。 因此我们要有受教的心， 因此我们要有受教的心， 谦卑顺服神， 谦卑顺服神， 亦都要去保守对弟兄姐妹的爱心， 也要保守对弟兄姐妹的爱心。 在罗马书十二章十节里面这样讲， 在罗马书十二章十节里面说到，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他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 OK。在十六节那里这样讲， 在十六节那边这么说，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 倒要抚救卑微的人， 倒要抚救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自以为聪明。 十八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今次我哋去海地呢个短宣咧，俾我又一次学到关于合一嘅功课。 这次去海地的短宣又再次给我学到合一的工作。 我哋去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帮助当地嘅童工咧喺 Jack Mill 喺海地南边嘅地方咧开始一个新嘅事工。 我们去是帮助当地嘅童工在海地南边开始一个新的事工。 所以咧嗰个地方咧系佢哋平时唔系咁多去嘅。 所以那个地方不是他们平常很常去的。 咁我哋咧就由圣 Mark 喺北边嗰度落去南边，大约要五个钟头。 我们从圣 Mark 北边到南边大概五个小时。 我们大家都很兴奋，想着大家一起做这个开放的工作。 我们都很兴奋，希望大家在一起做一个开放的工作。 但是直至到我们去的前一天呢，发现呢所有我们本来可以用的车呢都坏了。 但直到我们要去的前一天，发现所有车能用的都坏了。 那我们呢就当晚之前那一晚呢就接受了一个奉献，我们想着去对面租一架的 van 的。 所以在前一晚上我们接受一笔奉献去到对面租一台 van。 但第二天起身想着大家已经执好行李想着去的时候呢，那个人告诉我们坐地起价一倍。 当天我们都行李整理好了要去的时候，就发现啊那个价格涨了一倍。 咁於是嗰個時候咧，我哋當地嘅同工 Lubin 就話唔得，我哋要祈禱。 當地嘅同工就說我們不行，就我們要禱告。 佢同我哋，佢好謙卑咁講，佢話我實在太靠我自己嘅能力。 他很謙卑地說，他說我實在太靠自己的能力了。 用自己能力租車啊，同人講價啊咁樣。 用自己能力去租車跟人家殺價。 佢同我哋講，佢話我哋而家係做緊開荒嘅工作，我哋知道我哋係面對緊屬靈爭戰，我哋要依靠神。 他说我们在做开放的工作，我们是面对一场属灵征战，我们要依靠神。 于是我们一起成队的人呢，有一段去等候神的时间。 所以我们一群人我们就有一个等候神的时间。 当中呢，其中我们同队的一个弟兄啊 ,Jason, 杰森。他是新加坡来的。 当中我们有一个弟兄杰森。 他呢就我们祷告等候神之后呢，他就开声讲。 我们祷告等候神之后，他就开声地说。 他说我要同你们分享。 他说我要跟你们分享。 因为呢，我一直都不同意这个租车的做法。 因为我一直不同意这个租车的做法。 甚至乎呢，我心里面很不开心，甚至乎很嬲嬲了一晚。 甚至我很不高兴，我生气了一个晚上。 为什么你没人听我说呢？ 为什么你们没有人听我说呢？ 好像不接受我的意见呢。 好像不接受我的意见。 但他说我在等候神的时候呢，我发现我需要 我将我心里面 的这件事呢讲出来跟你们分享。 发现我等候神的时候，我需要把这件事情能够讲出来跟大家分享。 他跟弟兄姊妹道歉，就是 是我的心影响了我们整个队伍的属灵气氛。 他跟弟兄姐妹道歉，就是因为他的心影响了整个队伍的属灵的气氛。 于是我们有一段的时间去就这件事去讨论，和彼此认罪，一起祷告。 我们就这件事情一起有一段时间彼此讨论认罪，一起的祷告。 并且呢，我们是更加的去依靠神去打一场的属灵争战。 并且我们更依靠神去打这个属灵的战争。 好奇妙地呢，我们祈祷之后没多久呢， 很奇妙，我们祷告之后没多久， Lubin 这个朋友呢，他就自愿的去借了他的车给我们。 Lubin 是一个朋友，就自愿的借了一台车给我们。 是一架货车，没盖的，但是都是车。 是一台货车，但是没有盖，没有那个顶的。 跟着我们在 Jack Mill 呢三四日的活动的事工当中呢，实在见到有很好的成果。 但是我们在 Jack Mill 几天施工都看到一个很好的成果。 其中包括一个Voodoo 的 practitioner， 当地的信仰 Voodoo 的 practitioner， 他得救信主。 就看到一个当地的当地信仰 Voodoo 的一个 practitioner， 他得救信主。 你个亦都见到神医治当地的人。 也看到神医治当地的人。 我相信呢，我们去面对属灵争战的时候呢，其中一样很重要的就是去监察我们的心。 我相信在我们面对属灵争战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去监察我们的心。 因为属灵争战不是只是说捆绑撒旦那么简单。 因为属灵争战不是去捆绑撒旦那么简单。 是我们心里面的清洁。 是我们心里面的清洁。 同埋与弟兄姊妹的关系。 还有与弟兄姐妹的关系。 讲到这一点，我们合一的全源来自神的时候，我想大家用两分钟的时间。 说到合一的全源来自神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用两分钟的时间。 就在这里，我们在神面前去等候。 就在这里，在神面前去等候。 我们去承认我们需要神。 去承认我们需要神。 我们不可以靠自己的能力。 我们 不能靠自己的能力。 亦都让圣灵在你心中工作，去做扎心的工作。 也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扎心的工作。 如果是你有事去需要处理的，你在神当中去做一个的 promise。 如果你有事情要处理的，你在神面前就做一个一个宣誓。 我们短短的时间两分钟，我们静默去听神讲。 我们短短的时间两分钟，我们静默去听神讲。